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， 和煦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，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。 为你是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赵荣琛等演唱的京剧《春闺梦》。赵荣琛扮演张氏，于振飞扮演王辉。 正在思念于你，不想你，就回来了。 特地回来探望你呀！ 哎呀呀，看你形容消瘦，满面风尘。阵阵苦恋，心里想你。 Yeah! Yeah.

原来是你。 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京剧《青霜剑》选段。 Thank you.